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水木年华演唱的《中学时代》， 爱是什么， 含笑飞天， 荒凉的古堡中 妈妈，初恋粉色系， 初恋的粉色系，恋家乡的春泥， 张韶涵，欧若拉， 爱是阳光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， 方振涛，让一切随风， 雨夜中淡定摇头， 张靓颖，画心， 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， 古巨基，好想好想， 好想好想， 陈家，依恋， 依恋是一瞥昨天， 张国荣，我， 我就是我， 林忆莲，为你我受冷风吹，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梦想天空分外蓝， 一天天的生活，一边怀念一边体验，刚刚说了再见又再见，一段段的故事，一边回顾一边向前，别人的情节总有我的画面，只要有心就能看见，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，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，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，用心就能看见，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，从熟悉经典翻出新篇，过眼的不止云烟，有梦就有蓝天，相信就能看见，美梦是个气球，牵在手上向往蓝天，不管高低不曾远离我视线，生命是个舞台，不用排练，尽情表演，感动过的片段百看不厌，只要有心就能看见，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，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，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，用心就能看见，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，从熟悉经典翻出新篇，过眼的不止云烟，相信梦想就能看见，有太多一面之缘值得被留恋，总有感动的事等待被发现，梦想天空分外蓝，惊喜何年，哦吼吼，看不见，用心就能看见，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，从风雨

里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 去爱，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羞涩的你，何时变孤寂？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。我忧郁的你，有谁会懂你？爱是什么？ 时代是歌手李健在水木年华组合的时候跟卢庚戌合作创作的一首歌，李健作曲，卢庚戌作词。想一想，那已经是17年前的事了，如今再次听到他，依然在内心充满感动。继续来欣赏的是萧亚轩的歌曲《冲动》。 很感激这城市拥挤的交通，让你我还能多相处几分钟。人潮中怕失散，所以紧紧拉你的手，一刻不放松。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，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，你给的幸福在我心 想要比谁都得。 振作去慰解他人，如难复合便尽早放开，凡事看开又再讲，没有情人时还可自爱，忘掉或是为自己感慨，笑住说沉沦那些苦海会有害，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，操心而记不起，我也有权利爱人，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，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，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，谁人曾介意我也不好受，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，从生者走得的都走，谁人有为天使忧愁，甜言蜜语没有，但却有我这个好友，直到他又再告诉我重新被爱，再看透了我的将来，原 成任务后大可喝彩，无谓搭台，别怪他，就怪我永远难得被爱，然后自若地赞他可爱，往日最彷徨那刻好彩有我在，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，我也有权利爱人，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，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，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，谁人曾介意爱也不好受，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，从生者走得的都走，谁人有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，从生者走得的都走，谁人有为天使忧愁，甜言蜜语没有，但却有我这个好友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曲。 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段伤痕。 就越伤人、哦、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段伤痕，像白纸的天真反复被你伤得好深，相爱不需要理由，离开也没有理由挽留。 不能等，时间不能等，优惠不能等，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。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，最高补贴18000元，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，详情欢迎到店品鉴。 左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惠四方。 变化太大，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，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，不值得。 有一个大的机场，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。 哎呦，太庞大了，真是雄伟壮观，感到非常自豪。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，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颂唱千年运河谣，咏唱改革40年。10月16日，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，北京广播电视台、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“运河潮起40年”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。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高空冷涡后部南下冷空气的影响，预计白天仍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，阵风可达6-7级。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要特别注意防风防火，昼夜温差加大，夜间气温很低，天气明显转凉，外出时应当注意添衣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3-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白天晴见多云，偏北风4级左右，阵风6-7级，最高气温2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，适宜穿夹衣类服装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移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韩笑带来的《飞天》，这是韩笑演唱的武侠三部曲之《东邪西毒》篇。 沧海枯了，还有一滴泪，那也是为你空等的1000个轮回。蓦然回首中，斩不断的千千绊绊，比所有 的骄傲只能在花里飞。嘿，大漠的落日下，那吹响的人是谁？任岁月波去红唇，那伤痕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。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雕刻时光，篆刻经典， 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人间不过是你。 Yeah. 左手边的肩膀，摇晃岁月的铃铛，看旧时光，重阳装扮新娘，不怕羞的模样，她身后的脸庞偷偷闪亮，走回去那一天再坐回你旁边，雪糕在你手里融化在艳阳天，倒叙的时光再荡一遍秋千，让童年映红了我的走回来的时光，这一刻又重叠，梦云过的体贴，分一半的甜蜜，你站在回忆的地铁，隔着窗道别。 是一支台湾创作偶像团体，在歌手周杰伦的支持下成立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代表作《初恋粉色系》，唱出了内心萌动的初恋情怀。 就像敲醒萌芽的爱情，微风头脑传来的讯息，我曾天都在被窝，幻想和你手牵手，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，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，如果你允许，能否让我帮你撑伞陪你走，彩虹色穿太阳，深爱情传说时期，夏天赶走了乌云，教室里头绽放的唇蜜，透露爱情来临的小秘密，睡眠般的模样，陷入你的陷阱， 那孤大象淡然掩映，寻到主人都被你吸引，每圈雨的草莓影裹在围巾里穿行，挂在白牌上的棒球帽是下个相约你的暗号，手机没讯号也能收到，放学一起吃汉堡，说事情，我听感就没无语，教室里头问了你， 大大的主人的俯身吸引教堂的沉迷，透露爱情来临的小秘密，睡眠般的我陷入你的陷阱，小钥匙希望能够再到你，主人的俯身吸引谁的大眼，像棉花糖般俏皮又小气，没有云好天气，像恋爱的心情，希望的不过在这里当成甜蜜，希望的不过和你一路达成甜蜜， 共你相识三千天我 我没名无姓，庆幸也与你逛过那一段旅程，曾是日夜期待你施舍一点同情，我对你是固执，做梦或太热情， 在世上是你始终不肯退后遗忘，我感激你心意，但前人比知己分开更易，怕我爱上你坏了事， 完了吧，如无意外，从今开始该好好恋爱，放下从前一段感情，才能追求将来，你就似没存在， 完了吧，然而你不在，情况未像幻想般变改，告别从前总是不易，原来假如只得我在，我竟未能觅寻下一位挚爱， 山走再没留凭证，我共你去到最远也只是友情，如现实是场玩笑，一早清楚爱情，过去是勇敢或是未肯适应， 是我笨，大概必须先经错误才能会分清我心意，共行成长数不清的故事，我已爱上你坏了事， 才能追求将来，你就似没存在， 明了吧，仍然撑起来，前进便让自尊心放开，告别从前总是不易，然而假如不止你在，你可愿默默留在这爱海， 我与你大概始终不能相，我用心恋爱，下段道路定更精彩，完了吧，如无意外，曾失恋的都必须恋爱， 悔恨从前隐瞒感情，常常猜疑将来， 你就似没存在，完了吧，仍能撑起来，前进便让自尊心放开，

古巨基好想好想， 好想好想， 蔡淳佳依恋， 依恋是一点昨天， 张国荣我， 我就是我， 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，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凡人二重唱和张宇共同带来的《朋友别哭》。 能让你不绝望，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，有人哭有人笑，有人输有人老，到结局还不是一样。 有没有一种爱愿让你不受伤，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知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 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，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能让你不受伤，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知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 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 朋友别哭，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。 朋友别哭，我陪你就不孤独。 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 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

并不愿哭泣的眼泪是喜悦的赞美，是因为有你能展翅高飞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微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。 来欣赏许巍的老歌《喝茶去》，在这悠然的歌声当中，我们仿佛能够听到空山鸟语、清风泉水的吟唱，倾听到寂静悠然的天地之声。 今天下午的风很柔和，悠闲的喜鹊回旋的山林，这空山鸟语清风泉水吟唱，寂静悄然的天地，空中飘洒而下的阵雨，摇曳水里荷花起舞轻盈，透过这屋檐珠帘般的雨水，看着清凉的翠绿，一阵风雨过后的山林，偶尔也起水中欢畅的雨，山鸟语谁在侧耳倾听，寂静悠然的天地， 走在回家路上，梦却换家灯火，走在回家路上，仰望 精疲力竭瘫在沙发上，心情很烦，口很干，没有多余力气再对抗，只好远离这混乱，太危险，焦虑的火焰就要翻过寂寞的围墙，夜昏暗，有太多心碎却因为感情释然，不敢想，别问我将来我没打算，快乐或悲伤不怕你看穿，别惹我除非你喜欢上我，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，雕刻时光，篆刻经典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人间无故， 直到感情起了冲突才有所领悟，

迷迷惘惘，聚满心中，追踪一片冷的风。一切随风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钟镇涛的粤语歌《让一切随风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画心是电影《画皮》的主题歌，由陈少琪作词，藤原玉郎作曲，张靓颖演唱。2009年的时候，那首歌获得了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。2012年，《画皮二》的主题歌《画心二》也由这首歌重新编曲而成，继续由张靓颖演唱。我们来回顾一下。 魂魄猜不透 是你瞳孔的颜色。一阵风，一场梦，爱是生命的莫测。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？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，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，记着你的颜色是我对你的执着，你是我一生唱不完的歌。爱着你像心跳难触，是我一生唱不完的歌，我的心只愿为你而割舍。 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 记得有一首经典的法国相送吗？名字叫《依莲》。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台湾歌手蔡淳佳改编翻唱的版本《依恋》。 依恋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。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 我永远都忘这样的我。造物者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，孤独的沙漠盛放的赤裸裸，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，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。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，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。 这首张国荣的《我》在岁月的天空中始终是一抹亮丽的色彩，因为他曾经给很多朋友带来过信心和勇气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金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明天早晨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：张韶涵《遗失的美好》， 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 陶喆《流沙》， 爱情好像流沙， 何静《月亮偷着哭》， 月亮在偷着哭， 孙楠《我相信》， 爱别离你还在哪里等待， 蔡琴《过尽千帆》， 千帆过尽， 陈奕迅《十年》，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 叶倩文《祝福》， 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， 张浩哲《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》，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 刘若英《很爱很爱你》， 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， 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，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经典老歌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为你我受冷风吹，